今日就平安夜。 咁咧 就土伯咧就同我咧就同大家一起度過呢個平安夜。咁你平安夜都要睇我哋節目，就證明你一係就讀男，讀得好緊要。咁啊，前線師後勤師都唔睺你嗰啲。 好似我，因為我老豆嗰年紀。 係啦，一係咧就係呢個上個年紀聖誕節就同佢 disconnect。咁又冇乜關係嘅。 因為我最近就同我老豆食飯，佢唔知話啲 friend。又話你啱啱我哋喺度噏乜咁，我話佢話我好耐冇同我仔傾過偈咁樣， 即係你阿爸係通過節目去了解你。 唔係佢冇乜聽嘅，好似有聽 下你。啲 friend 話俾佢聽，係 啊，話俾佢聽你個仔噏過啲嘢。 咁啊，細伯啊，聖誕快樂啊！咁啊，各位啊，喺呢個平安夜仍然捧場嘅朋友咧，都係要講聲感謝嘅，即係咧放低同呢個女朋友啦，或者係未有女朋友嗰啲咧，都要呢個大家圍下爐啦咁樣。咁啊，今晚咧我哋咧就會提早少少收爐嘅，其實。咁就因為我哋大家都要翻屋企食飯， 我哋要望子嚟曬嗰啲人， 你要去做望子嚟曬， 好耐好多年冇去過啦。今年可能要到到其他台。 我諗氣氛幾好嘅，好耐好耐之前去過一次，我諗都成廿幾年前。咁咧就喺好似太子嗰間好大嗰間教堂咧，大人街定咩？ 聖格拉撒堂。 聖格拉撒堂係啊，咁啊氣氛好好嘅。咁另外就係聖約翰 平安夜咯， 係啦，聖約翰大教堂咧，都氣氛都好好。咁聖誕平安夜今晚咧，就我諗好多朋友咧都會關心究竟尖沙咀會唔會出事啦。咁因為警察就唔封路，咁咧就希望阻止呢個人群咧，就係呢個喺尖沙咀遊行。我估計，因為呢個佢原本就批出嘅遊行路線咧，就因為個路線。更改所以主辦呢、這個即係平安夜遊行嘅主辦單位咧就撤回咗呢個嘅遊行嘅安排。係啊，咁就無論點都好啦，我覺得而家咧就平安夜就大家都唔會覺得平安嘅啦，即係唔會有呢個咁嘅感覺。咁啊，今年嘅聖誕亦都係個氣氛都好詭異下喎。 我就覺得其實大家都打咗半年啦，尤其是政府面對咁大嘅政治壓力嘅情況之下，無論聖誕嘅平安夜又好，或者除夕嘅倒數，咪等啲人開心一下咯。 佢唔會啊，佢要攬炒啊嘛， 佢要繼續延續落去。 係啊，好簡單啫嘛，點解啲頒獎禮做唔到啫？商台要喺自己裏邊頒就 View TV 轉播，都唔可以喺嗰、那個場館裏邊。 田徑總會申請呢個揸馬都好似。又冇得死灰復燃先，我冇乜見人練跑近排又。 嗱，我自己咁睇嘅，我哋會跑嘅，我哋都，不過我哋自己跑就唔會參加扎馬。咁記住啦，聽日嘅聖誕和你跑照樣舉行嘅，就係、是、提早咗四點鐘喺呢個觀塘海濱長廊等大家噶啦，四點鐘跑到六點。咁嗱呢個嘅，因為好多嘅活動要批臨時娛樂牌照嘅，好多人唔明。而臨時娛樂牌照除咗康文食環之外咧，同埋呢個交通運輸之外咧。是警察的 是。 如果警察反對的話就批不到。批不到的話你的活動就要取消了。其實 以前我們在全香港各個地區呢，尤其是有區議會的贊助的情況之下呢，很多區都在自己屋邨裏面有些嘉年華會。 是啊是啊。 但今年不知道大家有沒有數，或者在自己屋企附近有沒有，特別是基層選區是最多的。你怎樣批法呢？你去到就五大訴求缺一不可，林鄭下台，即對政府來說等於區議會選舉再嚟一鋪， 所以佢咪攬炒咯。全香港人就同佢一齊愁眉苦臉，同阿呢個林鄭，大家睇個林鄭嘅聖誕宣傳片都知啦，即係閃一閃，出咗十零秒咁啊算數。 多唔多個英女王啊？ 哇，短好多大佬，英女王講嘢都有 point 啦，但係起碼林鄭就基本上講埋啲阿媽嘅女人，我諗佢都幾頭痕嘅其實。今個聖誕節， 你覺得佢捱得幾耐咧？係咪真係好似嗰陣時候路透社咁講，三月到就應該？ 因為對他來說，我就覺得林鄭已經是一個政治上一個喪屍來的，即是誰碰到他誰死的。 是。 你看到那些局長的現在 Facebook 直播最好笑，羅志光的 Facebook 直播只有81人看。 我也是，我老婆前天問我，你有沒有看羅志光直播？我當然不會，大佬。他說你知多少？我說81嘛，又是這樣 說。我們只是我們節目啊，等開場看的。 是。我啲尾數啊， 千啦，係嘛？ 你尾數犀利， 尾數都唔知81啦，真係。係等開場喎，睇住個 screen 黑掹掹喎。 佢係咁多個局長咧，發覺咧，逢星期六咧，佢就喺度講一大堆嘢噶嘛。 因為我估佢而家就林鄭嘅親密戰友啦，咁就成為呢個 計湯渣就我諗湯渣收咗山啦，湯渣話。 咁佢就彈起啦。 佢就變咗係呢個而家政嘅 spokesman of government。 喂，我同你都同佢有少少接觸㗎，喺當年民主黨嘅年代。我對佢就冇乜好嘅感覺嘅。 佢覺得自己好醒咯。 OK， 我記得你嗰陣時候有個 comment 嘛，佢同張文光大家鬥爭做軍事嘛。 係啊， 喺黨裏邊。 佢就因為自視過高，話成日強調自己 IQ 160噶嘛。即係好簡單，你記唔記得？ 即係差唔多滿分咁滯，149係嘛？ 即係以前我哋 N 年前有一個叫做李宇大嘅區議員， 記得九優生並八優生。 咁佢每一次見到人咧，佢都強調自己會考就係九優狀元嘅。 華人啊， 係啦。咁一個50多歲嘅人仲話俾你聽，我係九優狀元，即係話佢會考之後係一事無成嘅。 咁大鑊。 佢先至會 day back 翻。 我記得你講過好多次㗎。 即係羅志光每一次佢都話俾你聽，我係 IQ 160嗰陣時，即係話佢自從做完 IQ test 之後就一事無成。 嗯。 即係你如果有成就嘅人，你係唔會眷戀你以前會考咩成績，考 A level 咩成績，喺 今日 大學畢業咩成績，呢啲係已經係過去 past tense 嘅嘢。 你其實咧，雖然中文維基差差地，你上去睇 IQ test 咧，其實有好多 limitations 嘅。同埋個背後都係 assumption。 喂 ，IQ 高唔代表樣樣嘢都得㗎，係嘛？ 唔係佢有 test 好多個範疇，我都玩過下㗎。當然冇149。 呢個就是完全根本就 irrelevant。一個人從政叻唔叻，就同佢 IQ 高唔高。 佢有啲係咩 visual 啊？即係一睇即係知道呢啲格咁樣咧，即刻點樣區分？ 好簡單。 咁分佢關 呢個小布殊 IQ 低啦啩？ 調轉本書㗎嘛？ 係啊，調轉本書嚟睇㗎嘛 ？EQ 高啊嘛，人哋你睇911之後，即刻企上個廢墟嗰度揸住個呢個撈希拿喺度講嘢。所以我就話呢啲咧就係從政就睇 EQ 嘅，係咪？你如果你講 IQ 高，數學教授嘅 IQ 夠高啦。 即係阿波哥。 波哥點解而家成為香港所有 勇武巴巴打 勇武巴嘅偶像咧？係咪？即係玩命式呢個崖上的波兒喺澳門全人類歌唱祖國一個呢啲海狗式嘅拍掌，真係嗰啲海洋公園。 大佬佢而家自由球， 佢就喺排人長企喺度，雙手掩住下體。 係咯， 咁啊呢個大家討論咗幾日嘅啦，其實咁啊，我覺得啊，真係呢個喺金鐘嘅政總咧，一早噴咗呢個前線巴，今生只取後勤師。 所以林鄭啊， 係啦，呢個後勤師就話呢個今生只嫁前線巴。 就日後在呢個煲底相見， 喺煲底相見，我先頭以為就係一個叫做夢幻嘅太過浪漫嘅結局，係悲劇。結果原來事實上係發生嘅。 香港第一家庭就係、是、 香港第一家庭，後勤師就係阿林鄭，前線巴就係林兆波。 喂，你講好多次㗎啦，你繼續俾阿波哥著白襪都其實有問題㗎嘛。 嗱，好簡單啦，如果兩個人關係好嘅， 係 佢淨係著白襪啲嘢啊。嗱，行政長官咧就有兩個社交秘書嘅， 嗯， 一個社交秘書就跟住阿林鄭嘅，一個社交秘書就跟住阿波哥嘅， 嗯， 即係以前如果我喺政府嘅年代咧，即係阿曾蔭權嘅老婆咧都有另外一位社交秘書跟住佢， 安排行程啊，著咩衫啊， 嗰啲人係八面玲瓏嘅，因為佢又有少少新聞觸覺，又可以聯絡好多嘅即係出邊嘅即係媒體啊咁樣，即係呢啲人咧就叻人嚟嘅。咁啊，波哥都有個新聞秘書噶嘛？咁點解會變成咁咧？就計白襪仔之後，今次呢個 經典咯， 變成前線巴，即係全世界喺度歌唱祖國，佢就雙手掩住下體。 唔係，我覺得欣賞佢喎。曾經有人研究過咧，啲數學嘅天才咧，其實我哋不能夠明白嘅，即係我哋唔係嗰個 level 嘅人。即係佢同樣道理就係佢去到嗰個場合嘅時候咧，佢覺得呢班咩人啫？係嘛？ 睇唔起佢哋，我哋班咁啊，海狗啊嘛。 咩事係 King of Science 啊嘛？我僆仔記得嗰時候，我最憎。喂，佢係有另外一個世界嚟㗎，我覺得波哥。所以你頭先講佢係勇武巴、前線巴係啱㗎。林鄭係有 credit 㗎，咁我以嚟唯一一樣嘢就係 嗱，因為咁炒咗。牽涉咩咧？ 嗯， 就係喺呢個一週刊咧，人蘋果定一週刊有人爆料咧，就話喺呢個。西灣河電影資料館咧，就發現咗前線巴一個人咧，就係睇呢個大島主嘅電影《我對青春無悔》。咁啊，從呢個咁嘅蛛絲馬跡啊， 即係證明好苦悶啊！ 因為唔係大島主係以致呢個日本全共鬥呢個學運失敗之後，其中一個左翼嘅導演嚟嘅。 嗯， 即係啲批判性係相當犀利，其實。咁啊， 唔係數學家啦話呢個。 唔係即係識嘢啊 ！OK， 識得睇呢個《我對青春無悔》。 喂，但係其實佢一 日本嘅 批判體制的電影嚟喎。 其實佢喺 Amazon 睇唔到㗎 ，Prime 啊嗰啲其實唔需要出， 因為可能好偏門嘅、哦、其實係即係我諗電影資料館， 尤其是日文嘅 嗰啲阿伯先至會即係去睇嘅。咁即係話有睇法啦。咁所以我一早已經講啦，呢個前線班唔拍手掌，呢、這個唔係偶然。咁今日藍絲群組就封存幫佢洗底啦。我估就係 short 咗。 中聯辦咧就召開呢個領導會議啊嘛，我估其中一個任務就係要大家咧幫呢個前線巴咧就係由藍由黃變翻做藍，咁就話佢因為中風喎，雙手就舉唔起。 你應該熟噶，其實澳門日報出嗰段video 咧、啊，澳門日報就係 under 文匯報噶嘛，文匯報就 under 中聯辦 嘅。咁點解俾佢出咧嗰段嘢？ 係咯， 佢變出就冇人知喎。 喂，大佬，我開心咗幾多日啦？繼區議會選舉同埋民主黨嘅法案之後。 咪係咯，呢個前線巴嘅身份暴露就因為《澳門日報》將嗰段片原封不動咁樣剪出嚟啊嘛，正路嘅應該剪走啊， 有啲難度，因為林鄭喺度，你一個鏡頭都冇，佢就係咁樣，咁都要 快啲過鏡啦，唔好播咁耐得唔得啊？ 一兩秒咪 一兩秒咁，大家以為佢即係嗰度痕咁樣，伸隻手落去拗下咁樣，咁咪算咯。 不過佢呢個年紀係會咁嘅喎。 是嗎？ 是啊，我聽過的、啊、 可能因為污糟是吧個人衛生的問題。這個前線巴呢就說藍絲群組就說中，我就說人一藍就真的腦變殘，中風又怎會只是得雙手舉不起呢？是吧，如果林兆波你說他不舉我還可以理解、 嗯、 是吧，因為有個林鄭這樣的老婆，但你說如果是因為 有幾十歲人 他中了風之後而雙手沒辦法舉起拍掌，這個是違反我們的醫學常識。你見到中風的人，一係就半邊身行不到，他又不是喎、 啊；一係就不要出席嘛，正常就 係、是。係一係就面癱，一係就咧，隻手咧就一隻手冇力，係唔會得上身兩隻手冇力，而係只腳係正常咁行。 如果他呢個報道是真確的話，咁你不應該出席即係、就是、澳門嗰個典禮啦。喂，你仲係企前排，仲出醜嘅噃。初時我看嗰段片的時候，哇，係咪假的呢段嘢？幫佢製造。 以為 key 落去 啊？係啊， 假新聞以為。 好在澳門日報幫佢哋 verify 下啫。 咁澳門日報屬於文匯集團，屬於黨媒集團，咁你就睇到咧呢個黨 有意搞嘢。 黨對呢個林鄭有幾咁高興啦，咁樣咁啊，今日中聯辦就召開領導會議咧，就話習近平心係香港同胞，呢、這個話中有骨。我諗佢最心係嘅香港同胞就係一對 couple 嚟嘅，就係呢個前線巴同後勤師。 嗯。 咁點解林鄭係後勤師咧？大家諗下啦，星期日愛丁堡廣場集會。竟然出現呢個東突厥斯坦嘅旗幟，我從政我哋咁多年，由1989年到而家，你唔好話東突啊，雪山獅子旗都少啊。 嗰陣時候有人 藏獨都少啊。 雨傘運動之前咧，有鬧我哋話支持西藏人權，我話俾避啦，不如。即係我個人嘅意見，即係我真係冇所謂。我哋因為覺得西藏人俾人壓迫啊，宗教自由、啊。 但係東突咧嗱，基本上咧 係恐怖主義嚟噶嘛，喺 藏人同。新疆的問題呢就基本上西藏大家覺得他們是用一個和平的抗爭、嗯、包括最終都是自焚的，其實就是 達拉瑪， 因為達拉瑪強調的這個 非暴力抗爭， 非但是新疆就不是的，新疆就是暴力抗爭。 不過無論大陸和台灣人都相信他有很多的所謂的恐怖主義的活動， 他們自己搞的，自導自演的，其實 所以呢 我那次我不知道在這個節目裡面有沒有說過，不知道八月的時候呢去開個即係完全係商務啲會議嘛，左邊就有個台灣人，右邊就有個上海嘅大陸人。佢哋最有興趣咧就係你，佢哋覺得香港有幾多人支持我？話七成啦。上海嗰個人話：我都同啲朋友講嘅啦。跟住我再講第二個論點咧，我話你哋會唔會覺得嗰啲嘢係自編自導自演咧？兩個岌頭入到咩？ 梗係啦， 對台灣人、大陸人嚟講， 點會唔信大陸共產黨自編自導自演咧？但係嗱，你好簡單。三十年嚟，香港人係唔掂疆獨問題， 嗯， 藏獨都少。 今次， 但係今次竟然喺愛丁堡廣場過千人，其中大部分係舉起呢個淺藍色嘅呢個新月同埋星星嘅旗，就係、是、東突厥斯坦嘅旗幟。 嗯， 你諗下英超奧斯爾港元都冇人 follow 啦。 嗯， 呢、這個阿仙奴中場啊， 佢話而家出佢就唔俾播啊嘛。 係啊，而家中央電視台就話，如果阿仙奴出奧斯爾就唔轉播阿仙奴嘅比賽嘛。 嗯， 係咪大家都唔敢啊，惡到咁。但香港人咧，如果冇呢個後勤師林鄭嘅話，又何來點解香港人打大佬打到今日嘅地步，連東突厥 都撐 斯坦獨立運動都撐場咧？係嘛？咁所以我就話一個就前線巴，一個就後勤師嚟嘅。 後勤師咧就見唔到佢嘅，表面就惡形惡相，實際上就將香港運動咧搞殘搞爛咧，就搞到咧大家咧都對呢個嘅中共嘅獨裁十分之厭惡。 佢係第一大卧底啦，區議會選舉完之後，如果我係我哋仲係泛民裏邊咧，我哋應該選佢做黨魁啦，大佬。 有佢就有運行咯。 喂，你而家預計到嘅區議會大敗。過埋人權人民主人權法案，跟住蔡英文順利連任，呢個嘢都幾大喎，對老公。 我呢個功在黨國，我話俾你聽，真係。 連我阿爸82歲，佢都前兩日都喺度同我講嘅，就係話好走啦，你哋幫我走去邊，大佬。佢話佢最重要嘅論點令我發人心聲啊！好在我冇個孫啫，如果唔係咧，我哋會出事，日日都出去咧就捉佢翻嚟咁樣。咁我喂。其實而家啲細路都係因為你之前或者我哋再之前嗰代啲人咧，好多人都好多人冇做到啊，令到佢哋要咁樣咁做。佢話佢明嘅，你諗下，連我老豆都淺淺地藍嗰啲人嚟㗎啦，即係佢都咁樣強調咧，就係話好似香港冇運行，你諗下幾大件事咧，真係。 唔係你而家好簡單，我話俾你聽，而家打緊㗎啦，而家差唔多已經即係平安夜。 嗯， 你預咗㗎啦，根本係點解咧？就是、因為後勤師本身已經冇辦法控制呢個香港警察， 唔係同埋佢做埋啲嘢好戇居。你有冇收到個信息就話咧？本來以前咧，我哋去報解任噶嘛，我哋唱嗰啲歌咧，其實好平和嘅，令到即係大家無論點樣想對抗都好咧，都會即係calm down同settle down。但係你睇今次無論所有呢啲咁嘅活動咧，喺佢嘅角度咧，就係變成出防暴警察咧。我估係幾十年嚟嘅香港係第一次。 冇噶，你連好簡單啦，萬聖節都係呢個德輔道射出雷彈啦。 嗯， 所以你問聖誕，我頭先一開始講平安夜，真係希望大家平平安安就係咁，因為呢個已經係最卑微嘅願望。 嗯， 以前我哋成平安夜就梗係諗緊去邊度玩噶啦。 最擔心就係人群控制咧，我哋會人、啊、人踩到人嘅啫。 而家唔係啊，而家你擔心咩？佢衝入商場打人啊 ，Yoho Mall 啊、元朗啊、海港城啊呢啲地方，見到細路仔就打，見到靚妹就拉。 甚至乎我哋屋企附我平時同我剪髮嗰個都話，因為佢好憎差佬嘅，同我講，佢話佢行過冇事。我後屘我最後總結多個例子就是、黑衫細路，無論男女都好，揸住個背囊啊，或者有啲全部就鬥啦。 係啊，跟住就用便衣，又用便衣喺海港城。其實一早我哋未開節目之前，已經影到曬嗰啲便衣喺新城市廣場啊，全部匿埋曬喺佢喺裏邊扮呢、這個。行街啊，同埋甚至係扮示威者嘅，所以 好簡單啫嘛。我覺得 小朋友落單，記住真係平平安安，唔好喺嗰啲商場裏邊咧去做咩裝修啊，搞咩唱下歌就冇所謂。 連個老豆， 因為所有嘅便衣警察已經總動員嘅啦，今晚喺街嘅防暴你見到嘅啫，喺商場裏邊嗰啲便衣你唔知嘅。那些人是最離譜的，因為他過來打你那一下你根本不發覺的。 最擔心他是等這些喜慶節日裡面想著又攞回個民意回轉，即是等民意翻盤， 但沒用的。 連我幾十歲的老爸都說，我又不覺得年輕人那麼用去搞這個中肯。我說你沒有屈了人，有些人是認的話的，但我從來見不到你拉了哪個人。 裝修就好少拉到人嘅，我覺得。 我覺得奇怪。係 咪？而家喺大埔嗰個拉到嗰個咧，我都係有啲覺得奇怪嘅。 你講邊單啊？燒嗰個八個得啦。 唔係大埔上個禮拜就係掹槍，咁、就話嗰、那個 哦藏槍嗰單， 十八歲嗰個人開咗一槍，咁咧就然後搜到好多嘅武器，有實彈又剩。嗱，我唔知啦，有冇人話到俾我聽嗰支 AR-15係真定係假嘅？一或只係同以前喺呢個濠涌破獲軍火庫嗰啲氣槍係一樣。我真的沒辦法想像一個18歲的細路怎樣可以偷運一些嘅 parts 入嚟，然後組裝一支 AR-15，而是實彈喎，係真槍喎， 仲係一個香港今日國際。 嗱，佢就含糊其詞嘅放料俾明報，就話呢個係屠龍小組的成員，亦都話裏邊係有真槍有實彈，但佢冇講裏邊嘅真槍係究竟嗰支步槍係真槍咧，嗰啲實彈係咪步槍裏邊嗰啲嘅子彈咧？咁樣嗱，如果係，我覺得咧就。都幾犀利嘅。 我最初聽呢個信息嘅時候咧，我以為係差佬開槍。 哦，唔係，佢就話嗰個十八歲， 因為嗰陣時候我啱做緊節目啊。 咁佢就話之前已經拘捕咗佢噶啦，因為亦都係涉嫌藏械，就好奇怪嘅，竟然就俾佢保釋嘅呢個人。 好多間 case 都係咁，甚至乎八九月嘅時候，我聽到一個信息就話咧，其實佢一早已經 spot 咗咧， 係40個唔同嘅組織或者係個人咧，係做呢啲嘅汽油彈啊，即係做呢啲武力嘅，佢係由得佢嘅。 嗯， 後屘我諗下唔係啊嘛，你明知嗰班友仔咁做，你仲繼續咁樣，咁我後屘諗到啦，同區議會選舉啊、中美貿易戰啊、人權法案啲，全部係有連帶關係嘅嘢咯。 嗱，好明顯㗎啦，你睇隧通區議會選舉之後，紅磡隧道即刻恢復通車。就彌敦道所有嘅 快到 紅綠燈就開始修復，如果冇嘅都設立臨時紅綠燈。喂，大佬，一個月前你又冇設立臨時紅綠燈，好啦，跟住就所有地鐵都回復翻呢個正常嘅服務時間，即係夜晚黑啊。 嗯。 咁啊，跟住就批翻呢個嘅集會遊行咧。 嗯。 一段時間係 反對通知 書批㗎嘛。 我哋好耐未有過，因為冇反對通知書。 係12月8日就再正式批翻呢個民陣。 嗯 嘅不反對通知書， 人權日嗰日 係啦，喺人權日嗰日，咁啊，然後跟住就用政治手段，清算呢個教師啊，就盡量減少喺現場嘅拘捕啊， 嗯， 射 TG 都少咗嘅，而家用胡椒啊等等呢啲就多咗， 同埋真係見到個真人噶嘛，細佬喺現場，我哋好耐冇見過噶啦，呢啲咁嘅景象，不如我哋休息，轉頭翻嚟 啊，好啊。 我一定会实现佢三个愿望。 系我召唤你噶，灯神。我想食好好食嘅嘢，仲要唔使钱嘅。 嗯，你嘅愿望已经实现咗啦。 啲嘢食喺边啊？你系咪玩我噶？ 唔系玩你，由而家去到月底，你去旺角银座广场坚石烧餐厅，不论任何消费。只要讲出呢句暗语，灯神话林郑唔会落台，香港冇双普选，坚灯神万岁，就会获得韩式鸡球或者韩式清酒煮猪圆骨。 灯神话， 灯神话林郑唔会下台， 香港冇双普选， 坚灯神万岁， 万岁。 咁坚，仲有另外两个愿望呢？ 下次再召唤我啦，我走啦。